OK， 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就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在主日早上可以一起借着这本书思想你的话语，思想借着你儿子的祷告，思想你对我们的旨意，你对我们的心意是如何。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秀恩姐，那个门可不可以关小一点？外面声音还蛮大的。好，我们今天是耶稣的祷告第20章，刚好是我最喜欢的一章之一。20章我们看那个大祭司祷告，约翰福音17章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我们认知这节经文，我们在新福也提过很多次，在不同的处境之下提过。但我们首先认知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主耶稣对父所提出的，上十字架之前对父所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 request。 那我们可以思想这是什么样的要求，求的是这个要求，自然就是如果一个人要临死之前你提出个要求，必然表达这是他心中所非常在乎、非常在意、渴望的东西。So 162页，的主题就是这是耶稣基督的渴望，Christ desire。马克琼斯说，凡耶稣所期望、所渴望 ，whatever Jesus desires， 他就会得到。接下来他说，就算对我们中间最圣洁的圣徒来说，如果我们凡心中所想要的就得到，对我们来说，不止往往一定到最后会导致灾难。大家对这句话有没有什么想法？其实这个就是说，如果人就算是已经得救、重生得救、已经在成圣的人，就算是圣徒，我们仍然有残累的罪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 desire， 我们所想要的东西，不见得是完全按照上帝的意思的。所以，如果凡上帝就是给我们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这到最后会为我们带来灾难。但是耶稣凡事与我们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他的 desire， 他的渴望并没有带着罪性，而他凡事都顺服父，他是按照父的旨意求。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凡基督所渴望的是按照父的旨意所渴望的，父也乐意赐给他。 OK， 接下来，在第163页，从162页到163页，在这边，马克琼斯提到死亡，或者基督徒如何面对死亡，或者基督徒面对死亡和一般的人面对死亡有什么样的差别。Okay， 我们认知死亡的确是最终极的仇敌，是我们的仇敌，所以不是我们把它粉饰化，把它变得好像，我们不要害怕。No， 它是一个仇敌，也是一个不自然的事。怎么说不自然？人人都有一死，那以什么意义上来说，死亡对我们来说是不自然？Yes， 因着罪带来死亡 ，right？ 但是上帝当初创造人的时候是甚好的，也就是说，人的犯罪犯罪带来死亡，不是一定的结局，也不是上帝原来的 本意。OK， 所以就这个来说，死亡对我们来说 is unnatural， 不自然的。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对了犯罪的人来说，就犯罪的本性 sinful nature 来说 is the most natural thing， 就是因为你犯罪，人人都有一死。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态度面对死亡，最务实吧，这么讲。我们不会美化死亡，认知它是仇敌，但是我们面对死亡和世人不一样。所以保罗会讲说，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你们想到这些死去的亲人的时候，你们不应该像忧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所以这边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提出一个基督徒面对死亡和一般人面对死亡有一个最基本的不同，就是我们是有指望，不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OK， 所以我们因此我们可以思考，为什么我们有的指望是什么。如果你要说我们基督徒有指望，所以我们面对死亡和一般人不一样。 Then you ask， 你就会问，那这个指望是什么？有哪个基督徒不会说我没有盼望？可是就是今天这一章，或者我们主他的这个最后一个 request， 最后一个上十字架之前为我们求的，他自己要的，告诉我们，当我们说哦，我们是有盼望的，其实是 very specific， 很具体的告诉我们这盼望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你们觉得？你所赐给我的人也要同我在哪里，不只是同我在那里，有一个 final purpose， 有个最终目的，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OK， so 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四个字的神学术语，这个是什么？荣福之观， right， beatific vision。 OK， so 约翰福音12章24节会带给失去亲人的人极大的安慰。Is that it？ 就这样子吗？应该不是，是带给父所赐给儿子的人极大的安慰，带给基督徒极大的安慰。所以你没有办法用约翰福音17章24节来安慰一个就是失去亲人但是不认识主的人，但是如果他认识基督，基督是他的主，他是父所赐给他儿子的人，这节经文在所有的经文里面可以说是带给我们最大安慰，因为其实也是激励我们传福音的动力。也就是说，如果他还不认识主，他没有这样子的盼望，他没有这样子的安慰。安慰就是当我们在主里面信主的亲人离开世界的时候，因为信主的人有这样子的盼望，我们看亲人，我们看在主内的弟兄姐妹离开世界，和一般人看到亲人离开世界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你说 perspective 吗？角度。可是这是基于耶稣为我们所求的这个 request。 OK，因为我们知道在主里面的亲人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得着的是什么，他们的盼望是什么。 OK，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继续解释。也是激励我们传福音动力，基本上就是如果你的亲人，你所爱的人，你最很在乎的人还不信主，还没有这个盼望，这句话应该激励你将福音传给他。 Alright， OK，所以我们可以再说这个渴望，这个 desire， 耶稣的求，它是这个是一个人性的渴望，因为它是道成肉身， right， 真实成了人，它有真实的，不只是真实的肉身，也有真实的人性的理性的灵魂。但是这个这个渴望，我们可以在这里思想，马克琼斯有提到，它是一个 是人性的渴望，也就是说它是介于上帝与人中间的中保。Right? 它，你可以说它有一个 double desire, 这个 twofold desire, 这么讲好了。它渴望上帝，它也渴望人。或者它渴望上帝，他也 desire, 他也渴望，他也爱，他也期待那些上帝他的父赐给他的人与他同在。Alright. 我们可以说，因为我们的主耶稣爱他的父，他就爱父所赐给他的人。教材里面有一些有约翰福音的经文，我们之前也时常提到这些经文。他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耶稣爱他的父？他有告诉我们 ，right？ 为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怎么样？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约翰福音十四章，接下来马上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你们如果爱我的话，就会遵守我的命令，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就常留在他的爱里面。”我们之前已经提到 ，what's the 这个爱的本质？我们可以做一些区别，不是可能不是三一上帝本质，神就是爱的爱，这个是关乎。他道成肉身之后，父对他儿子，耶和华的仆人的爱，这个可以参考之前的，之前我们讨论的。但是不论如何，我们认知就是按照我们主自己讲的，父爱子，其中有一个成分是因为子顺服父。OK， 在约翰福音十章那边有提到，我们主他自己说：“我父爱我，为什么爱我？”因为我把我的命舍去，因为我把我的命舍去，而且他说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他说我有权柄舍去，也有权柄取回来。接下来他又讲了一句，我们之前也思想了，因为这就是我父，我从我父那里所受的命令。It's my father's command, my father's will, 我父的旨意要我将我的命舍去。因此我的父爱我，而我顺服，顺服以至于死。腓立比书第二章。 OK， So 我们在思考这些经文，我们开始就有一个可以明白说，为什么我们的主这么在意，这么渴望父所赐给他的人。因为这些父所赐给他的人是他自己舍身赎回来的人。所以马克琼斯在这边提到说，我们的主升天之后，就像我们将来复活之后，我们会全然的满足，不再有痛苦，不再有苦难， right？ 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对我们的主来说，他仍然有未实现的渴望。其实我们也是，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马上就与主同在，也不再有痛苦，不再会犯罪，眼泪会擦去，但是仍然我们的最终的那个盼望的 consummation 要等到最终的圆结，或者最终的成就是要等到那一日， right？ 就是我们身体复活的日子。请说。 嗯，那所以在我们还没爱上帝以前，他就先爱我们了。 是。 那他爱我们的前提不是因为我们顺服他，对不对？但是我们顺服他的前提是我们爱他。 是。 是这样说吗？ 对，没错。 好，谢谢你厘清这个。 但是你还问的不够仔细。 哦。 Right， 我们之前，我们有应该有一些 category， 有一些范畴帮助我们理解。其实 Annie 问的问题就是。我们爱并非是，我们知道是上帝先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作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好的成圣或者我们的顺服。很明显嘛，圣经告诉我们。But 圣经也有另外的字眼， 我们主刚才所告诉我们，如果你们爱我的话，就会遵守我的命令。So how do we, 我们怎么 understand,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我们之前才讨论过，好像是不是博瑞长老的那一课，对。So anyway, 我们你可以去参考，大概两周前我们这边有课，然后也有把那个录音放在上面，但是简单的我们就不重复，简单来说就是神学家会区别上帝对我们的拣选之爱，或者恩惠之爱，那个是完全不关乎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是否顺服。我们本来没有一个人是值得上帝爱的，但是上帝就凭着他的旨意，他就拣选了我们。So, 我们知道，但是仍然有另外一个爱，叫做所谓的满足之爱，或者 friendship, love of friendship, 或者神学家会说那种是叫做，也叫做 love of complacency。连我们的主，他都必须顺服他的父，我父爱我，因为我总是顺服他，这是他的旨意，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就长留在他的爱里面。所以我们会做一些这样子的区分，我们并不是因为顺服而蒙拣选，但是蒙恩的人的顺服也的确蒙上帝所悦纳，蒙上帝所爱。Yes, 我们的顺服，我们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顺服，上帝爱我们，或者用路加福音第二章，上帝喜悦我们的那个会越加的增长，喜悦我们的心。 我懂了，谢谢。 Yeah, 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如果你 deny, 你会发现就是其实是在应用上面是蛮实用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就说你说反正上帝爱我，因为不是因为我做什么。你很容易落入一个极端，就是你只看到其中一个真理，而忽略了另外一部分的真理，就是你会落入反律法主义，就是反正我不管做什么，上帝都会爱我。另外一个就是律法主义，就是我，上帝爱我，因为就是我很顺服，或者我很圣洁。So you gotta have two, 你两个都需要。Anyway,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耶稣确实渴望，确实爱父所赐给他的人，这些人正是他在十字架为他们舍身的那一群人。所以他在天上全然满足，还有未实现的渴望 unfulfilled desire, 也就是说这些人还没有与他同在，这个渴望要完全的成就 consummate, 然后完全的满足是要到那一天，所有的人父赐给他的人与他同在那天。所以我们可以思想，当一个基督徒，对不起你们的教材，一个基督的死去，应该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的死去，马克琼斯在第164页，至少代表三件事情。当一个圣徒回到天家的时候，第一件事首要的是父回应了子的要求。我们在这里时常提到这个概念。以人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你天父啊，你为什么，我们会说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仍然会质疑为什么你要把他带走。如果我们所爱的人是年轻的，年轻力壮的，甚至是出于意外的，我们真的心中有许多的困惑，会有很多的问题，或者我们的孩子走的时候，主啊，你为什么要把他带走？第一，当我们理解在主里面的人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是因为父回应了他儿子的祈求。父啊，你所赐给我的人，愿他们，我在哪里，愿他们同我在那里。 OK, 我觉得如果我们开始就思想约翰福音17章24节，这可以帮助我们真的转变，尤其在主里面所爱的人离开世界的时候要怎么看待这个。第二件事情就是只所得着的远过于我们所失去的。 OK, 主所得着的远过于我们所失去的，也就是说当 父所赐给他的人与他同在的时候，不外乎就是这永恒之中的救赎之功在这个人身上成就，而在每一个圣徒上的成就，就是表示最终的那个所有的父所赐给他的人一个也不失落，有一天将要都与他同在。而第三点，我们也应该认知，如果我们的主是这么求，那么死去的圣徒他们得着的是最好的，他们失去了世界，我们失去了他们，但是我们往往没有想到他们得着的的确是最好的，不外乎就是与他们的主，我们的主同在，眼见基督的荣耀，荣福直观。这边有一个翻译上的问题，我觉得我原来翻译可能会稍微好一点。那个在罗马书八章那边，原来就是 God, if God is for us, 如果上帝是挺我们，直接翻译。罗马书八章说，若上帝帮助我们，我们那有谁能够抵挡我们，还怕谁呢？但是直接翻译的话，我会觉得就是我就可能稍微有一点难，但是我会说就是我们习惯的用词，如果上帝挺我们的话，如果上帝挺他的儿子和他赐给他儿子的人，不外乎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那么我们就必然得着一切的好处。虽然我们会失去亲人，虽然人在世上会失去他们的生命，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会得着一切的好处。所以我们必须问的就是，我们是否相信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为我们所求的是最好的。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我们真的相信这一点吗？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神学课堂上，我们可以在主日学，可以在主日聚会的时候 yes yes amen 很好，但是当我们失去亲人的时候，在主里的亲人的时候，当我们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真正凸显你的神学是否是又真又活的神学。你真的相信死亡是父回应了他儿子的要求？当一个圣徒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的主得着的远多于我们所失去的，而且我们得着的是最好的。或者换一种方式问，是我们是否真的想上天堂？死亡固然可畏，但是一个圣徒渴望与主同在，应该远过于他对死亡的畏惧。我们不是说不要怕死亡，来。我们也可以问，我们是否相信主他自己爱我们的亲人过于我们爱他们？我们是否真的相信在耶和华的眼中，赦免之死是极为宝贵的？这个可以帮助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可能都有经历过，就是当我们真的很在乎的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会认为上帝不公平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我？甚至当我自己面临死亡的时候，心中也许不免会说，这不公平，为什么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如果你明白，如果你是属于他的人，而他渴望与你同在，他渴望要你与他同在，他渴望要你得着那最好，就是眼见他的荣耀。而这对你来说应该是很具体的，等一下我们会讨论眼见他的荣耀为什么是最好的。那么这可以帮助我们怎么讲，越过那种苦读吗？或者思考这一类的问题，也帮助我们可以安慰其他的弟兄姐妹。当其他的弟兄姐妹有这类的问题的时候，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应该可以帮助他们。如果你可以带他们一起看，思想这是我们主他自己要的，也是为我们求的，也是父 必然不会对他说不的，他要什么就得着什么。 OK， 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想法？OK 吗？博瑞 OK 吗？ 这段我是想到保罗那个，我自己在思想，就是说他为什么可以说我情愿离世，因为那是好的。对，那对于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在于说，那如果我们没有思想这个是好的无比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对于认识上帝或者是那样的荣耀是不足以胜过那样的恐惧跟？ Yes， 我们下一段会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刚博瑞长老说，我宁可与主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四章、第五章有表达这个，在其他地方腓立比书第一章那边有表达同样的 sentiment， 同样的情感。所以我们读到那时候通常会说 Yes， 那是彼得、right? 他是使、哦、对，那是保罗，那是使徒保罗。其实彼得也有表达很我知道我离开的世界到了，小子们啊，那很类似的，很类似。我们会说那是因为他们是使徒。 Not us， 不是我们。 No， 我们应该认知他们表达的 sentiment应该是任何圣徒都应该有的，情愿与主同在。OK， 好，我们接下来看。如果对博瑞长老刚刚讲的，如果你没有这个认知，没有这个渴望的话，用简单来说，圣徒活在地上会很困难，我觉得会很困难，而且我会说是 unnecessary， 不必要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很确实很具体的认知这样的盼望，这样子的渴望。所以我们在地上是凭着信心，下一段是165页开始，看见我的荣耀。我们在地上是凭着信心见基督的荣耀、okay? 哥林多后书4章4到6节。但是在天上我们将要凭着眼见基督的荣耀。 OK，所以荣福直观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怎么说呢？约翰·欧文在165页之下，他说在地上我们已经凭着信心一瞥他的荣耀，基督的荣耀。我们当然可以在其他地方已经讲过很多，我们怎么看到他的荣耀？借着他的话语 right?借着他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的媒介，看见他的荣耀。但是这总会叫我们不满足。 We want more， 我们总是想看到更多。其实就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想说，我想看到耶稣，如果耶稣现在与我们同在，岂不好得无比吗？或者彼得在那个山上讲说，哦，主啊，我来帮你们做帐篷，不是很好吗？这个渴望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也需要认知，不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得到，也不是主利益当我们还在肉身在世上的时候得着。但是渴望的确这个是，如果你是真的已经瞥见他的荣耀，凭着信心，你自然会想要得着更多。我们不会满足直到我们眼见他荣耀的那一日，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必然有的渴望。 OK， 约翰·欧文在你们的课本里面165页166页这里有提到，或者用奥古斯丁的话，他是说我的心在地上的时候总是渴望上帝 and 不得安息，除非有一天他得着上帝、right?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其实那个得着上帝，有份于上帝，有份于我们的主，跟 vision 有关系，跟看见他的荣耀有关系。所以在你们的教材里面，我们列出好几节经文，都是我们还蛮熟悉的经文。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四到六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时候就要 face to face， 面对面了，面对面了，到时候就全然知道，就看清楚了，就如主知道我一样。或者老约翰的用词，我们也很熟悉这段经文，约翰一书三章，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的是他的儿女。世人不认识我们，因为未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为什么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 Interestingly， 下一节凡有这个指望的，第三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就怎么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三章第三节，其实我们刚才讨论说，你有荣福直观，你有这样的盼望，会直接影响你活在地上。约翰一书三章第三节最直接的，你有这样的盼望，Good, OK, 你现在如何活，你洁净自己，就像他是圣洁的。你有这样子的盼望，你会想要效法他，变得像他一样。或者用罗马书八章的经文，本来那个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的旨意，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呼召他们来，呼召他们来，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要干嘛？好叫他们有他儿子的样式，使他的儿子在众弟兄中做长子。 See， 同样的 pattern， 效法基督，有基督的样式，好荣耀基督。但是我们怎么效法基督？你必须在地上凭着信心看他。所以我们可以在思想这是怎么发生的。如果你要用一节经文，我们怎么效法基督？我们怎么有他的样式？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最熟悉的经文。三章十八节，我们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这是现在进行式，这是凭着信心的。之后在四章四到六节那边讲说，在特别是在福音里面，我们在基督的面上看到上帝的荣光。但是我们先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是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接下来有什么果效？变得主的样式或主的形象，荣上加荣，越来越有他的样式，越来越反映他的荣耀，因为你看见他的荣耀，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或者是借着主的灵，这是圣灵的工作，基督的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所运行的。Yeah. 所以在地上我们凭着信心，有一天在天上我们是凭着眼见。在地的圣徒没有足够的视觉，我们的视觉不够直接眼见如今复活升天主的荣耀。所以在圣经里面，譬如说老约翰看到那个复活的基督就趴在地上像死人一样，或者彼得在山上看见一瞥基督的荣耀，然后就风言风语，他说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复活，我们需要一个复活的身体，不会朽坏，不会再犯罪，得荣耀的一双眼睛。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完成约翰福音17章24节主的祈求，就是叫他们能够看见我的荣耀，与我同在，看见我的荣耀。所以在天上，在荣耀之中，我们将眼见基督的荣耀。所以神学家其实是有一些讨论，就是这个 beatific vision， 这个荣福直观， 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所以说大部分的神学家会同意Thomas Turretin， 他们都同意说这个荣福之观 It's an intellectual vision， 就是智力上面的，我们的理解，他知道我将知道，完全知道，所以一定有这个层面，也有 spiritual dimension， 属灵的层面，仍然是在圣灵里面达成这个荣福之观。但是比较少人会讲到说这个跟 physical 或 ocular vision 有关系，就是跟复活的身体是有关系的。约翰·欧文 Thomas Manton 他们有强调这个层面，我觉得这也是最符合圣经的，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那个复活的身体，就是不只是智性上面的，不只是属灵上面的，也是一个整个人的，包括你的复活的身体、复活的眼睛的荣福之观。Anyway， 我们不讨论那个细节。但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说这荣福之观，神学家，譬如说Aquinas。阿奎那或者甚至 Turretin， 就是改革中的神学家，他们在思想这个的时候会说，你看到那个荣耀是 essential glory， 就是上帝本质的荣耀。 I don't know， 约翰欧文则会做更清楚的分辨，是的，这是上帝的荣耀，但是仍然不是直接看到， it's mediated， 仍然是中保的，透过我们中保在基督的面上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之前有讨论说基督的三重荣耀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运用，我们虽然将来荣福之观是直接看见我们主的荣耀，但是我认为我同意约翰欧文他们的想法，就是说这个仍然是一个不是直接有份于上帝本质的荣耀，也就是说就算我们得荣耀之后In glorified state， 我们仍然是无法那个创造者和受造物的那个 divide， 你仍然没有办法跨过去，仍然是需要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依靠他的圣灵。所以 in this sense， 在这个意义里面，我们也之前讨论过，基督中保的职分，他的工作不会停止， right？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他会在荣耀之中不断的向我们启示上帝的荣耀。是。Yes, yes. 这个直观 vision， 中文是用直观，英文就是希腊文是 visio dei， 上帝的直接看到上帝吧。但是我们认知，既然我们仍然是受造物，而且将来的 existence， 将来的存有或将来要来的国度是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他用的对比是什么？我们现在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将来的是属灵的。所以anyway， 我们将来的复活的身体是一个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复活得荣耀不会朽坏，属灵的身体， right？ 所以那个 vision 仍然是就是属灵的 vision， 但是仍然是用属灵的身体看到的，属灵的肉眼看到的，不是现在，是将来， right？ OK， 所以我们可以思想说，为什么眼见基督的荣耀是我们的目标，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上帝创造我们最终的目的。哦，相关的问题。还没有堕落之前的亚当和夏娃，在园子里面，是否享有荣福之观？这我们在其他地方有提过，有讨论过。但是我们不多思想，我们认知 上帝创造亚当，他的 original state 原来的处境是甚好的，但那不是 final， 不是那最终的 state， right？ 因为在我们的理解，约的概念就是上帝仍然赐给他一个 probationary command， 一个测试命令，他应该要透过这命令而达到另外一个境界，就是不会再犯罪，永远享有与上帝的连结与团契，换言之，荣福之官。所以我们知道，在园子里面，因为没有罪，他与上帝之间的团契是非常直接的，但是那仍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最后的 final state， 就是那个荣福之官。他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倚靠圣灵，他没有祷告，他遇见试探就落入诱惑里面，就犯罪。 Anyway， 那个是另外的话题。为什么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因为这是我们，你可以从马克琼在这里有提到一些，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回答，因为这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求的，这是他为我们所求的。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好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就是在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欧文在这里，马克琼是引用欧文，他有提到一个，欧文说，当我们的主升天登基得荣耀的时候，他说认为那个是最高的受造的荣耀。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我们可以多讨论，但是也不需要。你可以看得出来，欧文他处理一个主题，就跟他写了两三百页，然后读很多。但是你看得出来，一个好的神学，他思想这个，他是一致的，按照圣经的启示在神学。所以欧文说，当我们的主得荣耀的时候，我们说耶耶耶，他是上帝，他当然有荣耀。No。这是父赐给他的荣耀，他是按照他中保身份完成了父所托付给他的使命所得着的荣耀。所以你不太能够按照上帝本质的荣耀来理解这个荣耀，这是一个 created glory， 受造的荣耀赐给我们主的，可是是最高 degree， 最高等次的。 OK，而我们将来要有份于这个荣耀，因为我们要看到这个荣耀，也只有这个荣耀我们才能够有份，才能够看到，不是上帝本质的荣耀。 OK，在某种程度来说，先离开我们的，先离开世界的圣徒比我们更幸福。 Why？ 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已经与主在一起，或者严格来说，虽然他们已经有某种程度的荣福之官，但是仍然不是 what， 他们现在还没有复活的身体 right， 所以他们的渴望也仍然没有满足，但是在这个程度来说，就是他们现在已经与主同在，是比我们幸福。这也就是为何没有这样子的盼望，没有这样子渴望与主同在，清教徒所说的那个 heavenly mindedness， 就是朝天的心，或者用保罗他自己说，你们既然与主已经一同复活，就应该思想上面的事。上面的什么事？不外乎就是我们的主在上面，他在哪里，他渴望我们与他同在，我们自然也渴望应该与他同在。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心智，没有这样子的盼望的，这真的是很可怜的。对基督徒来说，如果你没有这个，也是很可悲的。出于你没有认真，也许没有人教导你，自己没有思想，你没有使用一切恩典的媒介，所以荣福之官会直接影响你如何活在地上。当我们所爱的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我们渴望在天上再见面，这没有错。但是有的时候在基督徒的丧礼或告别式上，我不免 会想说，这就是你最终的盼望吗？难道这是我们信主最终的盼望，就是在天上你可以看到你在地上的亲人吗？你应该思想，是的，你会看到他们，但是最终的你应该是要渴望与你的主同在，看见他的荣耀，荣上加荣，像他一样，因为这是他和他的父对你的心意，这也应该是他的圣灵今天在你的心里面不断的运作，叫你有这样子的心智。 OK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想法？ Sorry 我今天讲比较多，没有让大家有机会问。 那我们要如何，就是，因为有些时候会对一个生病的人会祷告病的医治，那这样子要怎么让他跟这个观念是不起冲突的？ 我觉得保罗其实给我们，他不是说我宁可与主同在吗？但是他也说，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这是主的旨意的话，那我在地上。OK， 好叫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然后基督的生命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我觉得这不见得是，这肯定不是有冲突的。说，所以我们的祷告是，还是就是，若这是你的旨意，请你赐给我们这个恩典，也认知，尤其是如果这个人还不信主的话，懂我意思？这个最终医治的恩典是叫他能够有机会得着最大的恩典，最大的盼望。但是也是Carson 有一次提到说，他在祷告会的时候，就是他们的教会有一个姐妹就是病了很久很久很久以后， Carson 博士的太太他就说，愿我们的主，他的意思就是说让他能够好好的死，你懂我意思吗？如果这是主的旨意，可是那个教会其他弟兄姐妹就对他的祷告很有意见，那 Carson 他就说，这也许就是没有认知。Yes， 有的时候那是主的旨意，不见得都是医治，不见得就是让你在这地上活得更久。So， 主的旨意。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思想这段极端极为珍贵、带给我们极大盼望的这段话语。也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有这样子的应许，帮助我们今天在安息日的时候。真的能够敬拜你，也借着敬拜看见你的荣耀。也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祝福所有的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